咁其實咧，保錄咧喺佢面前受審啦，所謂嚇，即係查案嘅情況啦。咁保錄就講啦嚇，首先咧就亞格尼帕王向保錄話：準你為自己辯護。啊，呢個皇帝都即係要示威噶嚇，即係我準你講嘢先啊，準你自己辯護，要權力講嘢，即係表示我嘅權力，我準你講你先可以講。我不准你说没几个格就没出声、啊。那个时候保禄就伸起手来辩护说他言他准了他就说了。阿格尼帕王我今天在你面前对于犹太人所控告的我一切事能够辩护呢我觉得十分幸运。不知道是不是以前即係見親官都係咁，要講下呢啲咁嘅所謂説話去，即係講一講對方啊，你幾好啊嚇，我好幸運啊，有你做我皇帝咁之類啊。佢保羅咧都講呢樣嘢先啊。尤其你熟悉猶太人嘅一切習俗同埋爭端，所以我求你忍耐聽我。保禄都赞他、啊、你因为你身为犹太人嘛你知道在那里做皇帝你知道即我们的文化、啊、我们的习俗、啊。于是保禄就开始讲所谓开始辩护。但是整篇辩护里面呢我在这里读就发觉保禄原来不是辩护、啊、后来在这里传教、啊。他由辩护变成传教、啊。我自幼第四次就我自幼年以嚟，从起初喺我个民族之中，以及喺耶路撒冷处世为人点样，犹太人都知道。嗱喺呢句说话里边咧，某程度上保禄都几出名嘅吓。咁、啊、一方面都系后期当然啦，前面就佢跟即系啊一个。因為法利塞的師傅啦，啊，這個是很有名的師傅啦，咁啊，即係揀師傅都揀個出名啲嘅，自己都容易出名啦，嚇，所以保羅出名的原因啦。第二個就是他當時斯德望被人釘醒的時候咧，佢就俾啲證人咧，啊，我哋要睇翻斯德望嗰、那個、那個事件先嚇，第四章咁上啊，第三四章，好，咁啊嗰度。嘅記載裏邊咧，斯德和死亂石咁啊，當時咧，阿掃六睇先喺邊一章喺個邊一節先啊，五十八 ，OK， 嗰啲羣眾大聲擾攘啦，掩住自己嘅耳朵，佢一致向他撲去，就斯德和撲過去啦，將佢拉出城外，用石頭砸死。證人脱下自己嘅衣服，放喺一個掃六嘅青年人腳前，啊。啊！呢啲所謂證人係邊度嚟嘅先嚇？我哋要睇翻前面啦。前面就係、是、大司祭問公司斯德望嘅公議會講詞，斯德望被捕，點解被捕咧？就係、是、斯德望充滿恩寵嘅時候，百姓行奇蹟大宴。徵兆咁咧，佢第九節啊，當時有啲稱為自由人會堂中嘅人 ，OK， 正話講嘅自由人，嗱呢一班人咧，佢話以及基勒乃或亞歷山大里亞嘅會堂嘅人，仲有啲屬於基里基亞同埋亞細亞會堂嘅人，起嚟同斯德望辯論，嗱呢一堆人。我哋谂翻转头，就保罗去传教嘅时候，后来咪去过啲地方嘅，啊，就话呢啲咁嘅犹太人，佢哋嘅系自由人咧，系就已经系有一啲即系罗马人嘅身份嘅呢啲人，啊，或者话以前嘅个祖先辈父辈咧，系曾经做过奴隶都唔定嘅，咁啊啲自由人咧嚟到呢一度，而呢啲咁嘅人咧，就要后来咧就要。即係殺咗斯德望啦，掟死佢啦，話佢即係所謂涉性啦，講啲破壞佢宗教嗰種觀念嘅罪啦。咁掃六做咩咧？做佢哋證人去看住 證人脫下來的衣服，那些證人什麼話？ 安住啲衫啫喎， 安住啲衫係啦嚇。點解會揾掃錄呢？你會唔會隨便揾一個人去看呢啲衫咧？梗係唔會啦，因為啲衫係佢哋噶嘛，係啲證人噶嘛。咁所以換言之咧，掃錄喺當時咧係啲人有某一部分人咧都認識掃錄嘅，係信報即係掃錄啊，掃錄本身咧。認被他們認為是信一個的人，是他們那邊的人、okay? 那這個是他歸依之前的一個現象或者一個情況。那歸依之後他到處傳教呢，那當然變成是更多人認識，不單止當時這一類的人、即自由人在各地的亞細亞等等的各地的人呢可能有見過掃錄，就算掃錄那時候未見過，可能後來掃錄再傳教每一個地方，他首先去會堂講嘢先噶嘛，啊睇下呢啲人聽唔聽啊，接唔接納啊嘛。咁所以咧，掃錄或者話而家係個保錄咧，其實對呢啲人嚟講咧，某程度上係好出名噶啦。佢個背景即係同埋個經接觸面嚇。咁咧就。所以他说处世为人点呢，犹太人都知道他的意义就是这样东西了。假如他们肯作证的话，他们很早 就应该知道我是按照我们教宗最严格的宗派，就是法利塞这个派，过着法利塞人的生活。那他因為他師傅就是法利塞的師傅、就是一個這麼出名 的人呢、就是加瑪里爾呢、也是公義會裡面的一個人，後來、加瑪里爾在公義會裡面呢，所以呢他自己強調我本來是法利塞一個這麼一個法利塞成員，法利塞是在猶太人裏面一個這麼積極的、這麼嚴格守宗教法律 的派別。那換句我為什麼會不守猶太人的法律呢？是吧？他說現在我因希望天主對我們祖先的恩許而站在這裡受審。保祿是一直都期望著天主在舊約時代向他祖先所說過的一個預言將會滿全的，那他現在這個希望，因為這個希望天主對他祖先的恩許呢而實現了呢，那他就引致到在這裡受審。我們十二支派日夜勤懇地侍奉天主，希望這個許諾來到。王啊，正是為了這個希望我為猶太人所控告，那你說是不是有罪呢、即是叫王自己想想了。天主既然使死人復活了，為什麼你們竟然判斷是不可以相信的呢？由這一句開始呢，他已經不再去辯為自己辯護，他已經開始做宣道、在這裡講耶穌基督這個信息，還有講他自己的經驗，然後得到天主的特別的恩典。他本來我本人過去也都認為應盡力反對納撒勒人耶穌的名，我在耶路撒冷就這樣做過。要講回他過去的歷史了，我不單止由司祭長那裡拿得權柄將很多聖者關在監獄裡面，而且他們被殺的時候我也投了票。他用聖者這個觀念之前沒有的，只是講基督徒而已，我將捉了很多基督徒關在監獄裡面。他這裡用聖者呢是表達了呢，如果保祿真的用這個說話來表達呢，就是表達他的協議， 表达佢嘅内疚，因为佢所捉嘅唔系基督徒咁简单啊。当然佢当时捉嘅时候咧，耶稣仲未令到佢归化啦。咁啊，咁而家咧，佢睇到呢一点咧，啊，而家佢开始明咧，啊，佢系做错咗嘢，佢显示嘅内疚咧。佢话当人被杀嘅时候，佢仲投咗票。呢个投票嘅意思究竟系咩意思咧？可能系咪跟住投票？你支唔支持杀死斯德望啊？佢未必有权举手啊。但系当人哋通过咗嘅时候咧，可能佢都赞成。最低限度喺斯德望嘅例子里边咧，佢帮嗰啲人啊，啊看住啲衫咧，只系证明咗佢支持嗰啲人咧去杀死斯德望。我亦都曾经喺各个会堂里边。这个就指耶路撒冷的会堂，耶路撒冷那里多次用刑迫害他们讲亵渎的话，而且分外狂怒地迫害他们，直到外邦的城市。所以就讲他初初去大司祭拿手令去捉基督徒的时候，首先由耶路撒冷的会堂里面开始捉，啊，一路去捉到大马士革再出去，啊，所以他的外邦的城呢是指猶大以外的城市。那大马士革是敘利亚省份，不过不属于猶太自己的本土地方，啊，不是猶太人的本土地方，所以呢他都称为是外邦人的城市了。在这个期间，我曾经取得司祭长的权柄和准许呢往大马士革去。啊，王啊，时当正午，我在路上咧睇见咗一道光，比太阳仲要光，由天上环绕着我，同我一齐嘅人，即系同行嘅人咧，即系环绕住我同埋同行嘅人，我哋都跌喺在地。我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话：扫罗，扫罗，你点解迫害我呢？他特别讲埋呢个比太阳仲更加呢道光咧，比太阳仲光咧，照环照住我哋咧，即系唔单止系佢自己，亦都有其他嘅犹太人。咁呢个其他嘅犹太人咧，可以话系佢嘅证人啊，即系唔系我作出嚟嘅，唔系我讲大话，系仲有其他人都知道呢件事嘅。于是听到耶稣讲一个用一啲说话咧。就是用希伯来话讲的说话啦，扫罗，扫罗，点解迫害我？因为扫罗咧系犹太人嘅名嚟噶嘛，保禄先正系罗马人嘅名嘛，啊，所以当时保禄咧喺未归化之前咧，喺犹太人各个会堂捉人咧，所以耶稣咧用扫罗呢个字咧叫佢啦，向刺锥踢去，为你系难堪嘅。嗱，呢一句説話咧，其實係咩？係希列嘅箴言嚟嘅，意思就話反對我嘅係好愚妄嘅咁解。啊，耶穌講呢句説話咧，就你反對我咧係好蠢嘅。啊，於是保祿就話：主，你係邊個啊？主就話：我就係你所迫害嘅耶穌。佢但係你起啦，起嚟，企好。因为我显现给你，正是为了要选派你为我服务，并为你见到我的事，以及我将要显现给你的事作证。这里显现，耶稣显现，还有耶稣召叫扫罗，这个关系是摆在一起。耶稣之所以显现给他，因为要召叫他。啊，其实在圣经里面呢，很多次都有这个这样的连贯关系，就是显现和召叫。大家可以回去看两个章节，啊，有一个旧约的先知书，一个呢就是厄扎哈尔先知第二章一至七节。第二个呢就是耶勒米亚先知书第一章七至十节，这两个都有讲及上主怎样显示给当事人在 然後咧召叫佢成為先知。啊，咁喺呢度咧，路加描寫嘅亦都係要強調顯示之耶穌之所以顯示俾保祿咧，係要召叫佢啊。然後第十七節就話：我將你由呢個百姓同埋外邦人之中救出嚟，係要打發你到佢哋嗰度去。好得意啊！由佢哋嗰度拉佢出嚟，然後派佢翻翻去嗰度啊。咁呢一個咧就係耶穌要佢做嘅事。第十六、第十七呢兩節可以話。保禄可以讲出咧，保禄而家系满全咗耶稣嘅召叫，满全耶稣嘅召叫。点解咁讲咧？咁阵间咧，我哋睇第十九节咧，或者话睇到廿三节咧，更加系清楚点解系满全咗啦。好啦，第十八节就系开明佢哋嘅眼，即系叫要打发。你呢到他们那里去呢去做什么呢，其实就是说要开明他们的眼，叫他们由黑暗之中转入光明，由撒旦权下归向天主，好使他们因信我而得到罪赦。保禄讲因信我的意思呢，不是因信他自己，是耶稣所讲的说话，耶稣叫保禄去做这件事。同时在聖化的人之中得有份子，即是有份，即是叫保禄去宣讲耶稣的復活，死亡復活的问题了。第十九节就说，因此呢，因为这样呢，阿格尼帕王啊，我对这个天上的异象并没有失信。保禄呢可以话俾，可以话系咁表示法，就我唔可以唔去接受佢嘅任命，唔可以唔接受佢嘅召叫。我冇失信，就系呢个意思。相反呢，我首先向大马士革同埋耶路撒冷同埋犹太全境嘅人，然后向外邦人传报，叫佢哋悔改，归向天主，作为悔改相称的作为，就是耶稣叫他做的嘛，他要做了，是不是？正是为了这个缘故，犹太人在圣殿里面将我捉住，想要向我下毒手。但是我有没有说圣呢？没有，我只不过讲这件事而已。但我得蒙天主的助佑，直到今日我还站在这里，向卑微和尊高的人作证。卑微就是普通百姓，尊高的是谁？就是皇帝你啦，和总督啦。我所讲的不外乎先知和梅瑟所讲过的必将成就的事。因为梅瑟同埋先知講嘅成就是咩咧？將來有一個女人要懷孕生子，天主與你哋同在，嘅救恩嘅滿全啊嘛。咁保羅話：我而家所講嘅其實係以前都宣講緊噶啦，就係咩咧？結論就係咩？墨西亞點樣一需要受苦？怎样必须由死者之中作为一个复活起来的第一个人，然后将光明传播给百姓和外邦人。这个就是所谓满全了。耶稣满全了，保禄自己有没有满全呢？没有满全，因为叫他作证嘛，他现在在这里作证。其实第23节呢，其实旧约有没有讲过这件事啊？ 有 啊，旧约间接讲了这件事，间接讲这件事就是墨西亚受苦，就是受苦仆人的诗歌《以撒以亚先知书》间接讲了这件事，但是就没有讲及 因为死者之中复活嘅第一个人呢一样嘢啊，咁将光明传播啲百姓外邦人有啦。我哋圣诞节读嗰个经文，每逢圣诞节嘅第一篇读经就有讲呢件事啦，系嘛？咁所以咧，某程度上咧，路加咧就好可能咧，就系、是、用咗当时基督徒信仰，用呢个基督徒信仰的角度咧，将个旧约啲资料嚟到加以解释，用咁样。用咁嘅文字嚟到表達出嚟，啊，唔係直接咩，即係舊約嗰度搬咗落嚟㗎，啊，好啦，咁啊，保羅咧辯護啦，辯護完啦，嚇，個結果點咧？啊，保羅辯護到呢度咧，腓斯托就大聲話：保羅，保羅，你傻咗啊！啊，你讀書讀得太多啊，將你搞成咁啊，癲癲廢廢啊，嚇，即係講到咁多嘢。其實咧，腓斯托咧唔係好明保羅所講嘅嘢。因为讲耶稣基督死又复活，又第一个复活。啊，我讲一个例子吓，我个以前嘅啲慕道班咧，记得有一个，可能阿罗莎都听过吓，有慕道者就话，因为耶稣讲过一个礼物，边个爱惜自己嘅生命，将来就会丧失生命；边个唔爱惜而家嘅生命，将来获得生命。咁个慕道者话，我都唔知道你讲乜，一直话唔爱嘅生命就将来都生命咁。啊，同样嘅例子，即系喺呢度嚟讲咧。腓斯托可能都完全不明白保罗所讲的耶稣做乜复活咗，又第一个复活咗的人啊，阵间又难死啊，死亡等等吓。咁所以咧，佢就话佢读书读得太多吓，搞到佢傻傻地啊。咁保罗就话咩咧？腓斯托大人啊，腓斯托咧就个总督啦啊，佢咧就即系冇犹太人嘅背景啊。咁所以咧就即系保罗讲啲嘢更加糊涂啦，系咪啊？腓斯托大人，我冇傻到，相反咧，我讲嘅系真理同埋清醒嘅说话嚟嘅。因为王知道呢啲事，呢、这个王咧就系阿格尼帕王啦啊，所以咧我就放心讲论，我深信呢啲事冇一件瞒得过佢嘅，因为。这个不是在偏僻角落里面做的事，因为阿帕尼格王他在犹太人和扫罗的时代基本上应该听过，是吧？甚至可能那个时候他是还是青年人都不定、啊、或者知道这件事都不定，所以呢他就说王知道这件事、啊了解这件事的，所以阿格尼帕王就说就繼續俾阿波六問佢啦，阿格尼帕王，你信唔信先知啊？我知道你信嘅，哇，即係都幾難頂啊！嚇，波六嗰啲説話，即係好似唔信又唔係，信又唔係喎，因為佢係猶太人嘛，啊，信咁既然你信先知，你咁咪信耶穌啦。佢話唔信，你冇搞錯，你係猶太人唔信先知，咁係所以進退兩難啊，似乎嚇。阿格尼帕王向波六話：我差一啲就俾你勸服咗我做基督徒。啊、当然呢、这个阿格尼帕王讲这个差一点、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可能有多种意思的，一种呢就是敷衍他、啊、你不要再睡我了，我差一点被你睡着了，再睡我不行了，那就是其中一个意思呢、啊、或者第二个意思，你说的东西都是多余的、啊、你不要再说了，即所以呢他的真正意思是什么不知道、啊、没有解经学家呢特登去詳細講呢句説誒嚟到解釋呢句説話，不過咧佢就即係咁樣去敷衍咗保羅。保羅咧就順勢回應佢咯、哦，啊，差一啲都好，差幾多都好啦。我總期望天主咧唔單止叫你、哦，而且亦都叫今日喺度聽我嘅所有人咧，除咗呢啲鎖鏈之外咧，都要好似我一樣。是什么啊？啊，接纳耶稣基督为救主，相信他死而复活。啊啊、我就衰啲啦，要戴锁链、啊。我希望个个好像我一样，不过不是戴锁链的、啊、信得自由的。嗯、于是王、大总督和贝勒尼切，和他一起同坐的人都起来，退到一边，做什么啊？讨论这件事啊。这个人并没有做过什么应该要处死或者应该监禁的事、啊、保罗说完之后 嗰班人亦都冇投訴喎，啊冇攞出證據嚟喎，所以佢哋同樣話冇乜嘢要監要值得監禁或者係處死嘅事。咁格尼帕王咧對菲利斯托話：佢呢個人如果唔係向凱撒上訴嘅話咧，早就可以釋放啦。佢嘅建議，建議。咁當然啦，佢嘅建議佢嘅建議啦，但係呢個總督梗係唔可能咁做啦。第一就係保羅已經上訴咗，咁喺羅馬嘅法律裏邊咧，叛徒終止上訴嗰個程序咧係好複雜嘅，所以腓斯托亦都唔願意冒犯羅馬皇帝嚟到話終止呢個所謂上訴，更加唔想俾人睇到咧，佢係無能去處理呢一件所謂。呢件事做得唔係咁清晰、咁穩當因為你本嚟話上訴已經可能嗰邊知道㗎啦，雖然文書未到啫突然之間你又終止咧，咁即係人哋覺得喂，你玩泥沙，你係細蚊仔啊，你係總督嚟嘅喎，所以咧即係佢都唔想去麻煩咧終止呢個上訴雖然唔係話絕對冇可能終止上訴，但係咧呢個總督咧唔想去處理，即係唔係孭呢個責任。所以保禄呢真係要去罗马受审啦。咁下个星期呢，我哋就讲佢嘅中途嘅路途嘅问题，同埋呢去到罗马嘅经验嘅遭遇嘅遭遇。咁我哋呢就完晒中途大事录呢个记录所讲嘅嘢啦。好，今日呢其实呢就唔系太复杂嘅。嗰啲內容，因為主要都係一個兩個即係審案嘅過程啫。咁唔知大家有啲咩感受，有咩分享，或者有咩意見？ 唔知係保錄係好記性啊，定係佢諗嘢係好有邏輯性？喺咁多次辯論。不論係去辯證，去講嘅嘢，去睇到耶穌嘅嘢，或者同呢啲猶太人嘅關係，有成四五次嗰個中心嗰個理論咧，都唔相差得好遠。佢好捉住嗰個中心，就係話咧，既然我喺你其中一個咁耐，你哋知道我係邊一個。你咁耐都冇告過我，點解突然間出嚟呢？咁樣，我覺得好奇怪，猶太人點解揾唔到真係咁嘅證據，而求其咁樣喺度誣衊佢呢？係因為保祿真係太聰明啦，定係因為佢哋咧就諗住自己可以影響好多人嘅決定，或者呢啲係天主嘅意思，因為咧根本保祿係。你放唔放我都好啦，我都想去上訴，我想去羅馬噶啦。 唔知 呢度佢都係咁嘅感受， 好啊，其他人點睇啊？ 我覺得既然係無告嘅話，當然就提唔出證據啦。正如頭先都讀到話，即係嗰啲人提咗好多，即係好多。嚴厲的指控，但係都冇證據嘅。咁喺冇證據的情況底下，你好難話，尤其是喺當其時羅馬有一道咁完善嘅法律系統咧，你好難話喺冇證據底下可以控告到一個羅馬公民咯。咁所以即係喺度擾擾攘攘咁。咁當然啦，之前都有嗰個技術話，天主聖神。顯示俾保祿話要佢去羅馬為佢作證啦。咁當然我唔知道保祿本身有冇意思去羅馬啦。咁但係如果係咁嘅情況底下，我可以理解為即係聖神感動啦，即係天主嘅計劃裡面需要保祿去羅馬咯。 即係話提到保祿有冇意思去羅馬咧，有嘅。喺《中途大事錄》，我哋前面都讀過嘅，佢話我想去羅馬嘅，不過咧就即係因為某個情況，所以今次唔去得。 然後咧，佢喺羅馬人書裏邊咧，亦都寫清楚，其實我好想去探你哋班人嘅，所以佢係有意思去嘅嚇。 咁即係話，其實當其時羅馬呢笪地方都有一班嘅基督徒喺度嘅咯喎。 係。 而且亦都係應該係幾著名嘅一個團體嚟嘅咯。 所以我哋睇到廿八章咧。廿八章咧，我哋最後尾嗰章，我哋會睇到多啲，即係當時點解有呢班人喺度咧？咁其實即係好似你話嗰班已經有個基督徒團體喺度噶啦，啊！ 但係我就唔係好明喎，嗰陣時係公元六十世嘅六十年度啦， 啊？六十幾年咧？ 六十好啦，咁啊，耶穌都係三十幾年死啦，即係大概時候，即係得個三十年。有那麼多猶太人，甚至乎猶太宗的所謂基督徒去到希臘，我已經覺得很夠出奇這件事了，還要去到羅馬，啊，這個就是比較奇妙的，只有前後都不夠二三十年而已，難道那時真的交通這麼發達，可以去得這麼遠地方去謀生的呢？ 這個是留給史學家去研究一下，你又讀歷史㗎，你好中意啊！不過咧，我只係睇到一樣就話，其實猶太人流曬咧唔係第一次，啊，佢哋好有經驗，由自己本嚟地方去到埃及住咗咁耐，然後後來嘅即係君王時代啊，亡國國亦都放即係流過流亡生活，過完流亡生活。即係佢哋咁啊，越係過啲咁生活嘅人咧，越容易即係話適應個咁嘅所謂搬嚟搬去嘅生活，去到其他遠啲嘅地方咧，都容易去做嘅。所以你話三廿年，哇，好犀利喎！啊，三廿年都去到咁遠咁，因為嗰陣時有羅馬帝國啦嘛，已經啊，耶穌時代已經係羅馬帝國啦，係咪？咁羅馬帝國時候。某程度上有很多設施，譬如說交通，他們有交通的設施都不錯，當然不要跟今天比，但是三十年裡面我覺得是有這樣的現象，我覺得不出奇，人的那個條件，適應的條件，或者他們有這樣的經驗，然後而設施羅馬的系統亦都係一個幫助佢哋去到嗰度地方謀生嘅。咁而保羅咧咁醒咧，因為我覺得就係、是、大家都知道咧，以希臘文化好勁啊嘛，尤其是邏輯啊、哲學啊嘛。如果唔係點解咧，柏拉圖啊、蘇格拉底曬喺嗰度出現啦，係咪？咁即係保羅佢喺嗰個文化背景裏邊咧。當然會受到他的影響，受到他的即學習到很多東西，然後呢亦都他自己是猶太人，是一個這麼熱切的猶太人，有一個這麼熱切的師傅，這麼有名的師傅，你說不鞭策他都挺難的，即是這個背景呢是令到他的而且確即是耶穌選他都有個理由的。 Peter，sorry。 而且我覺得啲猶太人咧，即係我哋以前讀舊約啊，或者係睇即係睇猶太人嘅歷史咧，都知道猶太人佢對宗教嗰個熱忱咧係無庸置疑嘅，即係佢係會運點講啊，會用一切方法去保存佢嗰個宗教嘅熱忱。咁所以呢啲流亡咗嘅猶太人，無論佢係喺第一次好、第二次好嘅。亡國的時候流曬咗出去的時候咧，我相信他都會想盡辦法咧，同耶路撒冷或者係同翻佢哋猶太本地的猶太人咧有一個聯繫。咁之前我唔記得咗第幾章啦，都講過，當耶穌死咗之後，啲猶太人啲基督徒俾類似啊掃錄呢啲咁嘅人去迫害的時候咧，佢哋咪四散嘅。周圍走噶嘛，亦都係因為呢個機會將呢個機緣啦，係將嗰個信仰咧帶離開咗耶路撒冷，去咗亞細亞、敍利亞、小亞細亞甚至乎即係再北啲，再 西啲嘅地方。咁去咗羅馬，我覺得唔出奇。但係如果你話去到羅馬，亦都發展咗一個好著，即係比較有名嘅一個羅馬團體啦，係咪？咁我覺得呢樣就真係幾出奇咯，真係。 會唔會係中央嗰個影響咧？即係中央先係話，嗰度繁榮啲啊，嗰度方便啲啊，嗰度文化又即係好啲啊。 當然有呢、這個會有幫助啦。即係譬如當其時嘅羅馬帝國。正如你頭先講個交通好發達，航海亦都係好發達，咁消息傳遞應該係相對嚟講容易嘅，嚇。 嗯。阿 Steven 就話咩？係。 Peter， 有個問題，唔知好似你以前都講過嚟，嗱，保祿講嘢咁有條理，咁有哲學，咁 passionate 佢個 speech 啊。你以前好似話將佢嗰個作風講詞同百多祿去比較，我記得成你好似略略講過，百多祿咧肯定冇佢咁有說服力，即係 in a way 冇咁邏輯性嘅說服力。亦都唔似到保祿係一個非常之諗到嗰樣就好義無反顧咁樣講出嚟。聖 Peter， 譬如 Peter 啦，我諗係博德錄係另一種方式去傳道嘅啦。嗰陣時你好似略略都講過嚟㗎 ，compare 過㗎係咪啊？ 係最初道言嗰度啫。 哦， 道言嗰度嚇。咁其實的而且確兩個唔同性格啦，兩個唔同背景啦。博德錄係一個漁夫，佢嘅教育程度同保祿差好絕啊嘛，係咪？博德錄我相信佢唔係法利塞黨人啦，啊。他的個性就是即係急躁啊！當然他是一個好點講咧，係一個好普通的人，係好有愛心的啊！所以咧，耶穌話乜咧？佢哦，我做咁啊，在死不辭咁。不過實際上又點咧？咁即係同保祿一個個性格係一個好唔同的人咯。咁啊，教育背景唔同，生活環境唔同。即係我諗，同樣佢嘅舊約聖經啊，帕多錄，佢有幾多咧？咁同阿保祿比較差距啦。唔睇嗱，我冇深入研究佢哋嘅背景嚇。不過你睇保祿書信所表達嘅嘢，我相信保祿多多少少都有執筆，係咪？唔會話全部都係，你同我寫咁，唔會係咁啊。咁帕多錄係點啊？佢靠馬爾谷喎。靠馬爾谷幫佢嘅喎，咁所以喺各方面條件比較之下咧，即係兩個係唔同嘅表達。法多魯最多就係有嗰樣講嗰樣，佢唔會諗下諗，佢係急躁嘅人嚟噶嘛。不過既然你係你啊，俾我行去你嗰度啦，咪跳落海咯。哎呀死啦死啦，我即係急沉咗落去添，即係佢就係咁嘅嘢咯。所以巴多魯咧，似乎佢好少去，即係將佢若系統性或者話好似邏輯性啊，一樣樣帶出嚟，即係好少會有咁嘅。佢就只係講事實多啲。佢連去嗰、那個幫嗰、那個人領洗咧，即係外邦人啦、啊、嚇，谷頂嗰度係見到。天主顯示個奇蹟個布裝住嗰啲嘢啦，然後去揾佢，佢咪一二三隻講曬個事件啫嘛。佢多啲佢都唔講唔到噶。 所以話天主嗰個使命揀人嗰樣真係好奇妙。佢揀咗百多錄嚟做教會嘅磐石。即係以學問，好似你講學問啊、急智啊。才學啊，辯論啊，肯定同保祿相差好遠。咁但係天主啱啱就選咗一個咁嘅性格嘅人，係好奇妙啊！所以有時都係要好佩服呢個咁嘅奇妙嘅選擇。 不過佩服都唔夠，你要諗下天主俾咗你嘅恩典，咁咧你可以做啲咩嘢啊？咁呢個好重要，因為天主俾每人有唔同恩典噶嘛，你淨係話佩服佢啊唔得噶， 你要想想天主给了我哇原来我又讲嘢又得的喎、哦、我这样我想嘢有连贯性的喎、哦、我又可以整这样啊咁我可以做啲咩呢咁即係同天係为天主 个。咁死了已经。 咩话 你石头抌死了 咯。喂你复活咗嘛你复活咗啊而家。啊斯德望下你身上啊。係咪啊好咁啊嗱我就下星期就再有兩張會講埋啦。我咧呢個星期咧，我唔知道啊。阿想問阿 Dicky， 喺呢個系統裏邊咧，呢個 program 裏邊都可以 send 文字嘢嘅係嘛？ 你意思係乜嘢系統啊？ 我就係Skype 咯。 哦 ，Skype 呢度。 啊。 你可以 share 一個 file。 用文字噶嘛？ 係咯，即係文字咯 嚇。啊，我咧。就會send少少文字file俾大家，希望大家下星期二開始之前咧，或者話嗱，我聽日會可能聽日會做啊，咁啊 send 俾大家咧，大家開嚟睇睇，睇睇咧就係、是、我希望大家我哋真係由頭至尾讀咗一次啦嚇，睇講咗一次啦，希望大家諗一諗就係話究竟。即係按照我嘅提俾提示，嗰一兩個問題咧，諗一諗，咁咧嚇聽下個星期二咧，最尾嗰部分咧，我哋用少時間分享下每個人嘅得著啊，好嘛？ 做功課即 係。都唔係話交功課嘅，大家交流啫。啊， 你可以如果 Skype 麻煩嘅話，你 send 個 email 咪仲容易多咯。 email 我唔係有所有人嘅 email 嘅 address 啊嘛，咁但係 Skype 喺呢度有嘅，咁啊大家開咪得咯。 你 send 俾阿 Dicky，Dicky 好樂意同你 share 曬俾人。 啊，你咧就好似學咗保羅喎、哦，你唔係斯德望嚟嘅喎。 唔係啊嘛，即係我要認為阿 Dicky 有咁嘅才能啊嘛。 我都話你要諗下自己嘅才能先啊。 有天賦啊嘛。啊，幫我即係提議俾你啫。如果真係搞唔掂喺 Skype 嗰度 share， 你咪嗰度 share 咯。 好，我真係搞唔掂咧，大家知道我點做㗎啦嚇。 Stephen 做啦。 OK， 咁咧，阿 Gladys 都要喎，唔好眯埋狀態，聽唔到，做唔到喎嚇，唔好下星期你話，哎呀，我唔舒服啊，咁我嚇。 佢照抄啊 ，Dicky 嘅啫。 我唔得啊，佢人佢嘛，兩個腦噶嘛又，各有因種不同啊。啊。 係咪大家要做咗事先寄咗俾你咧？ 啊，唔使俾我，但我希望大家事先做咗先。點解咧？因為如果唔係咧，你好容易傾向就話。又受人哋嘅影響咧，就自己嘅變咗冇咗。第一個，第二個咧講得唔好聽嘅就話，誒我同佢嗰一樣，我想講嘅，不過佢講咗先啦咁。嚇，咁啊變咗唔係幾好啦，係咪？所以你自己寫低，你唔需要寫文章啊，你寫 points 一點兩點寫出嚟都得嘛。咁你到時咪可以用翻你自己寫低嘅嚟講咯，嘛好簡單。阿段先生唔使緊張嘅，你有就有，冇就冇，幾多就幾多咁樣，唔緊要嘅。 嚇嚇嚇嚇嚇。 阿段先生好有同感，因為好多嘢可以上訴嘅精神啊嘛，上訪啊嘛， 訪啊 ，OK， 好，下星期見， 好 ，OK， 要， 拜拜，拜拜。